那位总管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看，吓得一缩脖子。一瞅包大人来了，黑脸蛋子沉着在那站着呢，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了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相爷驾到，小人迎接相爷。免礼平身，凡你到里面禀明公爷，就说包拯求见。是了，相爷您稍后片刻。到里边送信去了。这回这时间呢也不短，现在的天气都过了四更了，包大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见中门大开。这回把中门开放了，灯光一闪，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。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，你范继华再高跟包大人怎么比？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的，见着包大人一抱拳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包相爷大驾光临，不胜荣幸，我这厢有礼了。包大人要一抱拳，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，深夜特来打扰。没说的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，分宾主落座，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。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，手脚没地方放。相爷，贺夜之间来到毕府，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？正是。石才厅展昭、蒋平禀报，有一贼寇逃入贵府，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，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，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。皇上有圣旨，再三追查此案，我身负重担，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。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，不许搜查，我看不见得是这样吧。我想把贼人抓住，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望千岁闪开一面，允许搜查才是。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？这范继华一听，真是那么回事，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，包公要去讨旨去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完了不还得让搜吗？想到这儿稍微一打愣，这哪里话来，相爷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规矩是死的，办起来人是活的，既然您执意要搜，我哪敢阻拦呢？好，相爷，这面子赏给您了，您就搜吧。你看包大人一来，事儿好办了。大人把蒋平叫进来，蒋平 在， 多亏范千岁法外识人，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，允许搜查，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，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。 是，遵命。 包大人嘱咐完了，在这儿听信儿。因为事情太重大了，搜不着怎么办？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，真没有把柄的话，他倒咬一口，咬上你就够瞧的。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着，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， 结果没有。蒋平也冒了汗了，瞅瞅展昭，展昭瞅瞅徐良，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，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。怪呀，徐良又来到外头，见着外头的刘世杰，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，监视责扣的，他问刘世杰，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？没有，肯定没有。没有，你看我就站在房间上瞅着，一个人出来都没有。好了，徐良又回来了，跟蒋平一说，还是咱没搜到。搜，这就快搜到第五遍了，范继华就不高兴了，都是眼往下一沉，包大人，这怎么解释？这叫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五，五而六了。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！要说我不让搜，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，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。这是干什么？没有就是没有，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，刨了我的地不成吗？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包大人也没词儿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方叔安从外头进来了。干爹，干爹。徐良跟出来，什么事情？ 干爹，我刚才领一伙人搜，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，您跟我来。 徐良跟他去了。这间屋是个佛堂，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，这屋里的香烟缭绕，也挺气派。哪个屋都搜了，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。方才那总管不让搜，说这是佛堂，有什么可搜的？方叔安就对此引起怀疑，跟徐良说：“这块好好搜搜，你瞅着，除了幔帐就是桌子，要不就是神像。我觉得这地方可疑。”徐良当时又回去，见着包大人一提。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，范千岁，你听见没听见？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了，如果搜查之后没有，我马上就领人退出，您看怎样？嗨，哈哈哈哈！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，相爷。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，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，我造你一本，让皇上派人来看看，你们这像话吗？这分明叫以大压小，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。包大人点点头，好，真要搜查不出来，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。送，包大人也豁出去了。蒋平众人来到佛堂，开始搜查，结果搜了半天没有。蒋四爷过来，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，啪，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。你干什么？就你装能耐梗。刚才那这一撤梯子多好啊，你非说这没搜，说这瞅着怀疑，你怀疑个屁，有什么？这不搜了吗？结果把人家范千岁也激怒了，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，你说这多麻烦呢？你说那贼在哪儿呢？ 我爷爷，你跟我发什么火啊？我根据经验判断，我觉着这有鬼。您先别着急啊，我再看一遍。 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，往上瞅瞅，往下看看，这翻的乱七八糟的。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，这桌子是铁梨木的，长有八尺，高有四尺。这就是神案，上头有风魔藤的五供拉签，前头是拜殿。 房砖把桌帘撩开看看，什么没有，用手扶扶这桌子，哎呦怎么这么沉呢、啊、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，好像长在地下一样。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帮，狠劲儿往上一翘，还是没动。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？就因为它太沉，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，就没动它。方砖顺手把桌帘桌垫五共全挪开了。我干老，您把这桌子挪挪。徐良过来了，两只手抠住桌子帮，双臂一较力，哎，把桌子周开了。那徐良多大的劲儿？方说俺哈气腰一瞅，咦，你看，大伙围拢过来一看，什么呢？桌子是四条腿儿，那腿儿都挺粗，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，桌子不挪你看不见，桌子挪开这四个铜环就露出来了。这是干什么的？徐良多聪明，把这铜环子扣住了，一个犄角一个人开始往上拽，哎，后来发现了，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，下边是个地道。嗯，徐良心就一动啊，把这盖掀开往里头一瞅，黑洞洞深不见底。请包的人，时间不大，包的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。徐良用手一指，相爷你看看这是什么。包的人一瞅也是一皱眉，范千岁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再看范继华脸儿全绿了。哎啊，相爷，这不奇怪，这下边是个暗室，装的都是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。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是当千岁的，哎，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？我也怕闹贼，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，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。哎，他就这么回事。你听说这话多笨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变毛变色，包大人一看就知道有鬼，搜，说了声搜啊。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，可了不得了，啪，底下就打上一支镖来。方叔安一缩脖子，把帽子给揍掉了，把西伯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。咦，我的妈，真悬呢，咱这里面有贼发镖。包的人马上命令，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，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你不敢抓，你抓他得请旨定夺，现在看上还可以。哎呦，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，知道贼在地道里头，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啊。蒋廷闪到旁边就喊，哎，出来吧，你们现在走投无路，外面是天罗地网，乖乖的把兵器放下，出来投降，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。出来吧，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，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，你们可要倒霉。你怎么喊你不言语，谁敢下去？底下往上让暗器啊，下去一个死一个。再者一说，你就不怕死，他没有代价呀。怎么办呢？方叔安给出主意，快点 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，我昨天看见下杂铺啊进来不少辣椒，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，然后抹上油点着了扔在里边去，用风匣往里的山风拿烟给我呛，非呛出来不可。你说这招有多损呢？外面大伙齐动手啊，拉了三车辣椒，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，然后给泼上鱼油，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点着了扔进去了。在这个道口这准备了个大风匣，方叔安亲自摇这风车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这下可了不得，这佛堂里外全是烟了，把大伙呛得咔咔咔咔一个劲咳嗽，佛堂里头待不了，都退到院里去了。方叔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，觉着差不多了，果然被他猜中了。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，实在扛不了了，一开始堵着鼻子嘴，可是后边全是烟了，怎么堵也不行，你得喘气儿啊。里边的人一商议，宁愿战死在外头，也别给呛死了，往上冲吧！啪啪啪啪啪啪。先打上一溜袖箭，扔出几支镖来，先开道，紧跟着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个来，这七个到了外头猛等转向，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来了。其实院里都准备好了，把场子都拉开了，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，手里各拿绳索准备抓贼。徐良眼多尖，一眼看着第三个，正是那个假徐良，那真像自己呀、啊！难怪皇上怀疑。哎呦，白眼眉，面如紫阳干，穿青挂皂，手里拎的刀，打的暗器，那太像自己了。再看旁边一个老头，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，跟红眼耗子似的，正是八步登空，草上飞千万里。在后边还有几个人，蒋鹏一瞅这第二个非是旁人，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，哦，这小他妈也在这儿。后边这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，双躺无敌镇遮天，姓尚，叫尚然威，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。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在一块儿，居然在安乐公府，包的人把脸往下一沉，问范继华：“千岁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这，哎呀，冤枉啊！这是怎么整的？这贼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？哎呀，我那些财宝，哎呀，这是怎么？”他满嘴喷粪，胡说八道。包子人一阵冷笑：“好了，范千岁，你别解释了，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，你再详细答复。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，来人，把龙冠黄袍扒下，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。有这么休息的吗？”帽子衣裳扒掉，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，你现在就是白人了。然后呢，推到空屋子里去了，到空屋蹲着紧地，门上咔吧锁上，官人给这包围了。同时包的人还传话，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。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，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，押到空房。安歇这些事儿不说，单说山县徐良提金丝大魂刀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呢、啊

在前套书咱们说过，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，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，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，怎么办呢？他得聘请能人，经人推荐介绍就请出神权太保王兴祖。这个王兴祖啊，本来是上三门的人，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。要论这关系来说，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，但是王兴祖这个人眼空四海，骄傲无人。他听说徐良刚出世，又有那么大的名望，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。就这样，他接受了邀请，来到白沙滩阵擂，结果遇上了徐良。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，两个人打了个平手。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，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，转败为胜。当时如果王兴祖往下一撤步，说几句客气话，徐良就把他放了。可是王兴祖呢，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，当众丢丑，有点下不来台。别看打败了，还要口出不逊，辱骂单县。徐良也搭着年轻，火往上撞，咔嚓一声，把王兴祖给劈了。那段书就是山西堰力劈神权太保王兴祖。那么大个神权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，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，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，有乐的就有悲的，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。徐良这不成了名了，老王家能完吗？头一个就是王兴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公，这老头就不能完，找到擂台上非要把徐良给劈了，给徒弟报仇。后经老少英雄出头解劝，软的不行动硬的，还有一段书叫北侠力战苍九宫，连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，乃至云南三老那二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全出了头了。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苍九宫给说服了，还收了徐良为干儿，这场风波才告结束。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，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？当然完不了。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就是王兴祖的大哥叫王兴龙，率领二男二女在五挡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。经过一场血战，结果王兴龙也一命呜呼，二男二女全都报销，这爷五个也死了， 徐良就扫平五党麒麟山，又结下深仇大恨。王兴祖有个儿子，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。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一岁，那时候不在家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，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，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，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，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。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，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，要不怎么叫金掌呢？掌中一对莲花掌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。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，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。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，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。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，徒孙都长了胡了，大了岁都是侠剑客，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？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，实在没法推辞了，故此破例。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耐，第一次学艺八载，他下山探家，到家里头一看，他就大吃了一惊啊！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，碗帘高挑，门前挂着纸幡，院里头停着大棺材。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。王顺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，等人们把他救过来，他是咬牙切齿，一脑袋撞棺材，在灵前起誓发愿，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。还没等他走呢，日子不多，坏消息传来，他伯父王兴隆，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，没把王顺气疯了。他要想报仇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，因为呢现在还没满徒，他是放假来探家来了。就这样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，又回到天珠寺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，要求老师给假，他要找徐良报仇去。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就知道相当复杂呀，就把王顺给拦住了，说孩子你这个能耐啊是不错，但是要找徐良报仇谈何容易，现在不是徐良一个人的事儿，涉及到方方面面。你看从你爹死这件事儿，前前后后出来多少高人，其中有云南三老、中山五老、辽东六老、塞北双绝，将近100人参加，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，他后边还有后台啊，动势力，你惹不起他。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，动人缘，他户大人多，上三门有的是高人，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？ 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，这我可做不到。我什么身份呢？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？我是不能干，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。但是你现在的能耐，你报不了仇。这么办吧，你呀，好好的学武艺，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，我再叫你下山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你甭着急。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。就这样，把王顺给劝说住了。王顺一想，老师说的对，那就继续学能耐吧。就这样，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。除了拳脚兵刃之外，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，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，会打双筒的袖剑，一手三暗器，打暗器打得最好，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。我也在这上下功夫，将来咱俩比比，看看究竟谁高。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，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。他在熊耳山呐，一共练就苦功16年，这能耐可就练成了。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：“师父，我现在不小了，到年我都25了，现在我再不报仇，我还等到什么时候？我恳请师父恩准，我要去杀徐良，把徐良杀了之后，我再回来练武，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。”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，你就勉强把他留下，他这心呢也就废了。好吧，王顺呐，既然你一心一意要跟你爹报仇，为师不便阻拦，但是呢，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儿，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。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，现在很难说。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，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为师我可不管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这个能耐我还没满意，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。王顺往上叩头：“师父您放心，好汉做事好汉担，绝不连累师父。我报不了仇，不怨别的，怨我的命。”就这么样，他离开天竺寺。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，就有一样相似，个头脸型和那颜色。徐良面如紫阳干，他叫紫面金刚，这脸色差不多，他也不是白眼眉。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，遇上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姓娄，叫娄山。哎，这娄山有点特殊的能耐，他会乾坤颠倒缓术大挪移的本领。说什么叫乾坤颠倒缓术大挪移呢？按现在新词来说，他会整容。你不像这个人，哎，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。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，蝎子粑粑独一份。他跟那神拳太保王兴祖有交情，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，特来看望。在闲谈之中，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。那王顺还挺年轻， 有什么说什么的，说我就凭真功夫，我找到开封府组织班叫徐良，徐良出来我们俩比武较量，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，就是用镖把他打死。这娄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老贤侄你在说笑话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，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，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不那么简单，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，可了不得，大宋朝装不下他了，提起白眉大侠哪个不知啊，谁知道你子念金刚王顺呢？那么照您这句说，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？不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哎，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，万无一失。老前辈您说吧，什么主意？我见过徐良，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，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，不如啊你改头换面变个人，你变成个徐良那有多好啊，能找到报仇则报，找不了的话你就多做案子，留下徐良的名字，栽赃陷害，借刀杀人，这叫双管齐下，你看这招怎么样？王顺呢一开始没明白，后来仔细一问才弄清他的用意，哦，叫我变成徐良那怎么能行，他是白眼眉我是黑的。老先知你呀、太有点失心了，化妆化妆的，我叫你变成他你就能变，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乾坤颠倒环数大挪移呢？不信咱爷俩试试，我马上就给你用药，我就叫你改变。这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，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，他们俩鼓捣开了。这位娄山有个小药箱子，里边有不少药品，当时没有这名词，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。就这样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，这是关键，等抹上药之后了，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，没到一个时辰眉毛变色了，又浓又密，刷白刷白的，洗也洗不掉，这色也变不过来了。哎呀，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，那我要报完仇之后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，这白眼没多难看。老贤侄你放心，多晚报完仇我负责，只要把药水给你一抹你还恢复原样。来来来啊，咱们接着查干。就这样，娄山按着徐良的五官貌相特征在这就给他动开了手术啊。将近20天的功夫，你再看紫面金刚王顺活脱就是徐良，甚至就站到徐良的面前也看不出他是假的来。这娄山看看前边看看后边，就告诉王顺，孩子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舞背着你身后，就显着你有点驼背，你再弯着点腰你就更像徐良了，你肩膀比他宽点，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往下耷拉着，有点柳肩膀那就更像 还有一样，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，要想报仇寒心吃苦，你呀、什么都得学，你得学点山西话，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，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，那才行。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，思念金刚王顺，样样服从。光筹备就筹备了二年，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，也制造好锦被、低头花装母。这回再穿上青衣服，迈步一走，娄山一看深感满意，活徐良。现在徐良要出来，你俩站在一块，我分不出谁是谁了。王顺是心满意足啊，老人家，这仇我算能报了。 嗯， 我保你报仇。不过孩子有一件事，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，杀的人越多，案子做的越大，这个赃塞的越结实，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。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，可不好办了。哎呀，老人家你放心，为了我伯父和我爹，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准备工作就绪之后，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，赶奔东京。走到半路上，有个镇店叫二仙庄，有座饭馆，他进去吃饭，结果发生一场误会。他正吃着呢，外边进了几个人，头一个八步登空，草上飞千万里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，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泵孙清，还有水上漂赵凯，一帮小贼。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，呀，这不徐良吗？连饭也没吃，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。八步登空千万里，用手点指，好啊好啊，你个丑鬼，你又跑到这来了，我要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，给我徒儿血恨，来呀，把他劈了，把他剁了。王顺一听心中暗喜，证明化妆的成功，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。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，别闹误会啊，一抱拳，各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徐良，我叫紫面金刚王顺，我爹是神拳太保王行祖，我老师是天珠寺的长老金掌佛禅。呀，千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，再仔细看看不一样，这玩意你不仔细看不行。哦，你是王顺？对。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？啊，我叫钱万里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。哎，哥一给介绍，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，交了朋友了，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。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，孩子，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？王顺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哎呦，千万里闻听鼓掌称善，好孩子，你真是智谋太高了，哎，化妆的太像了，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呢。孩子，这就对了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，这样不行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，总而言之，这仇得报了。